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 率队启程奔大漠，知己知彼详细说，掌人威风贬自己。 吴铁花站起来，向那两个听得张大了眼睛的女孩缓缓行了一礼，她笑着说， 这次虽然委屈了两位姑娘，但由此却可证明她对两位姑娘的心意，两位多少还是会有收获的。 迎艳抿嘴一笑说，是吗？如此说来，我们反倒该若论脸皮厚啊，只怕连我都比不上你胡铁花呀。半冰娇笑着说，迎艳和半冰已经渐渐地笑不出来了。半冰默然说，怎么 回来？一定回来。 迎艳说，他要是不来呢？ 胡铁花愣了愣，转 铁花笑着说，当然是我的事儿，你以为我着急吗？我不着急，我算准了他一定会来。 半冰说，他要来早就该来了呀。 胡铁花又笑不出来了，他迟迟地说，那也许是找不着这条路。 楚留香说，他送我们上路的呀，怎么会找不着呢？ 胡铁花说，是啊。 楚留香说， 莫非他没有想到是你做的这件事？ 胡铁花说，我故意在那儿留下了好几处线索呀，别人就算瞧不出来，但是姬冰燕五岁的时候，只怕他就能瞧出来了。 楚留香皱着眉说，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不来呢？ 半冰说， 他要是真的不来，公子们想拿我们怎么办呢？ 胡铁花苦着脸说， 这个。 迎艳眼珠子一转，忽然笑着说，不来也好，我们就跟公子们走吧。 胡铁花大叫起来说， 这可不行。这个 迎艳说，怎么，难道你们嫌我们丑吗？ 胡铁花说，不是这个意思，绝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 那公子是什么意思？半冰也接着说，公子们把我们擒来又不要我们，我们以后还能做人吗？说着说着眼睛就红了，像是随时要流下泪来。 胡铁花着急地说， 好姑娘，求求你们了，千万别哭，别哭，我一瞧见女孩哭啊，我就没主意，别哭。 半冰红着眼睛说， 那你说公子为什么不要我们？ 胡铁花跳起来大叫着说， 我只不过是要让那个死公鸡丢个人，我可没有抢他老婆的意思。我虽然喜欢你们，可是我这个…… 半冰展颜笑着说， 是吗？公子要是喜欢我们，我们更要跟定公子了。 迎艳也嫣然说，反正他对我们一点都不关心，我们为什么还要跟着他？ 蝴蝶花急得直搓手， 楚留香却心安理得地坐在那儿，含笑慢慢地喝着酒。 蝴蝶花冲过去抢下了他的酒杯，大声地吼着说， 我是楚留香啊，你还喝酒啊，你还不替我想个法子。 楚留香悠悠地笑着说，我早就说过了，这是你自己的事，何况还有这样两位聪明而美丽的女孩子要跟着你，我正为你高兴呢。胡铁花怪叫着说， 楚留香，你这老臭虫，我不管你心里打什么鬼主意，但是啊，你要是不陪着我把他们送回去，我就跟你拼命了。 一路上莹燕跟半冰不住的在嗤嗤的笑，莹燕笑着说，既然要把我们送回去，为什么要把我们抢出来？半冰也笑着说，哼，要不是看你着急呀，根本就不回去。楚留香瞧着胡铁花的苦脸，也忍不住笑着说，胡铁花，我希望你以后知道，世上的女孩子并不是每个都像高亚男那么好对付。你觉得高亚男好对付，那是因为他喜欢你。胡铁花苦笑着说， 不错，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敢说我会对付女人了，我不敢了，我现在简直恨不得就跪在高亚男的面前去闻他的脚了。我是 楚留香大笑，你能懂得这点道理啊，你总算还有救药的。胡铁花撇着嘴说， 嗯，你竟然那么聪明，那你说说这姬冰燕她为什么不来？ 楚留香笑着说，她要是算定你一定把他们送回去， 她为什么要来呢？ 胡铁花半晌没有说话，然后缓缓地说， 她要真的这么想，她就错了，世界上没有那么笨的人，只不过有些人不愿意做太聪明的事。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这就是姬冰燕为什么会发财而你却永远不会有钱的道理，也就是为什么人人都说你可爱的缘故。 胡铁花笑着说，啊，我可爱吗？我可爱吗？嘿，我知道，今天才知道我可爱。 他们的声音突然都停住了，只因为远处突然出现了一长列的队伍，有车有马，还似乎有七八匹的骆驼。此刻已是深夜，路上简直连个鬼影子都没有，那么这一大队人马为什么要在如此的深夜赶路呢？胡铁花的眉头也皱起来了，他的全身那流着都是爱管闲事的血，遇着奇怪的事要是不让他去瞧个究竟，那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楚留香望着他笑着说，啊，呵呵，你这心里头又在转什么念头啊？胡铁花皱着眉毛摸着下巴喃喃地说， 哎，这深更半夜的赶着这么许多的车马骆驼，为的自然是要避人耳目，哎，依我看这些人不是土匪就是强盗。 怎么，你莫非想黑吃黑呀？ 哎，这主意可是你说的哦。 说到这儿，胡铁花一提缰绳，打着马就迎上去了。只见这一列队伍，马虽有不少，骆驼也有好几匹，但人却只有两个，一个是坐在马车上的车夫，另一个却是一条黑淋淋的大汉。这大汉手里捉着一丈多长的鞭子，翻穿老羊皮的背心，露出了一身比铁还黑还要结实的肌肤。他走在了队伍的最后，虽只有一个人，却把这十多匹牲口照顾得服服帖帖，一匹跟着一匹沿着路旁走，竟没有一匹乱跑乱叫的，也没有一匹走出队伍，就好像一队久经历练的老兵。那辆大车那样子也十分奇怪，方方正正的，就好像是一具棺材，门窗关得非常的紧，瞧不出里面是什么。胡铁花越瞧越觉得这个队伍他 他邪气，既不像强盗，也不像土匪和买卖人，更不像是保镖的。他忍不住将马赶到了那个铁塔般的大汉的身旁，他笑着大声说： 朋友，朋友，半夜里还急着赶路啊，不怕辛苦啊？啊， 那个大汉瞪着眼睛瞧着他不说话。这个时候，胡铁花这才发现这张脸他竟像是风干了的橘子皮，凹凹凸凸，竟然没有半寸光滑和干净的地方。再看那一双眼，灰蒙蒙的，简直连眼白和眼珠子都分不出来。谁也想不到世上会有人能够生着这样的眼睛。大汉的眼睛虽在瞪着胡铁花，却好像并没有看见胡铁花，他的眼睛里充满了邪气，却又空洞的什么都没有。深更半夜骤然在路上见到这样一个人，那实在不是一件有趣的事，胡铁花想笑都笑不出来。但是胡铁花却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脾气，人家越是不理他，他越是要问个清楚。他调转马头又追上去，大声地说：朋友， 朋友朋友，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不愿意回答别人的话。朋友，你该不是心里有鬼吧？啊！ 那个大汉这次 连瞪都不瞪他了， 根本就不理他。胡铁花冷笑着说：哼，有些人你的确可以不理他，他虽生气也拿你没有法子，但是嘿，你不理我，我却不是这样的人。我要是生起气来呀，啊！ 这个时候车厢里忽然伸出一个头来瞧着他，淡淡地说： 你不必生气，他根本就听不见你的话，他是个聋子。 胡铁花差点从马背上摔下来，他大叫着说： 啊，鸡兵宴，嘿嘿，你这个死控计呀，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啊？ 马车里竟真的是疾病院，他从车窗里伸出手打了一个手势，那队伍立刻就停下来了，然后他就推开了车门，缓缓地走下了马车。胡铁花更要气疯了，他大声地吼着说： 日本长，你腿不是断了吗？你怎么能走了啊？你怎么回事？ 季冰燕像是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只是向刚刚走过来的楚留香迎了上去。楚留香也下马迎了过来，两个人相视一笑。季冰燕说： 我来了。 楚留香说：很好。 季冰燕说： 我因为准备出关的事，所以来迟了些。 楚留香瞧了队伍一眼，笑着说：哈，好啊，你准备的太多了。 多些总比不够好。 哼，是吗？好，你精力自然比我多，我听你的。 车上可以休息，明天早上再让你检视装备好吗？ 好啊。两个人一来一往，竟是绝口不提断腿的事，也没有再提办兵啊营业呢、啊、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这些事似的。而胡铁花早已经气得脸发青了，他忍不住冲过来。季冰燕却淡淡地说： 呵呵呵，车上有酒，你要是没有醉就再喝几杯吧。 胡铁花瞪着他瞧了半天，终于也大笑了。 啊，好好好， 你虽然让我上了个当，哎呀，但我对你也并非很够朋友。咱俩这平了，这平了，上车，上车，上车以后我敬你三杯。 到了车上，胡铁花才知道姬冰雁为什么要将马车造得像个棺材，因为这样这车厢里的地方才够大。这简直已经不像是辆马车，而像是一间屋子了。车厢里有张又大又舒服的软榻，还有几张棉垫，一张桌子，每样的东西那都显然是经过苦心的安排，所以东西虽多也并不显得很拥挤。胡铁花刚想问酒呢，姬冰雁已经伸手在榻边按按，这紧榻下就弹出一个抽屉来，抽屉里有六只发亮的银杯子，还有十个用白银铸成的方瓶子。姬冰雁说， 这里有十种酒，从茅台、大曲、竹叶青到关外羊乳酒都有，瓶子看来虽不大，却可以装得下三斤十二两，你要喝什么说。 胡铁花已经瞪着这个抽屉呆了，过了半天才叹道， 哎呦喂，我这一弹手各种酒就都来了，这简直就是每一个酒徒的梦想啊，难怪人们都想发财，这发财真有好处哎。 三个人喝了两杯酒，胡铁花又忍不住了， 哎，现在要是有江北那大虾米、金华火腿啊，哎呦，这地方那就是在天上，只可惜是。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紧殿之下又有个抽屉弹出来，里面不但有江北的大虾米、金华的火腿，还有福州的糟鱼、福州的烧鹅、海宁海臭虫、乌溪肉排骨、长白山的梅花熏掌，总之你想得出来的最好吃的下酒菜这个抽屉里都有。胡铁花叫起来了， 哎呦，哎呦，这变戏法呢。 胡冰雁淡淡地说，人活着就要享受，尤其是受过太多罪的人。有一次我饿得恨不得把自己的手都剁下来吃，所以现在无论我在哪里，总要先把那儿堆满了吃的东西，甚至在我睡觉的床下面那都是有酒有肉的。 胡铁花听得本想笑出来，但仔细一想却非但再也不觉得这话有什么可笑，反而有些想哭了。 在平平淡淡的这几句话里，那实在是充满了酸苦。等到一个人对饥饿如此的恐惧的时候，他以前所遭受的艰苦悲惨，那只怕已经不是别人所能想象的了。胡铁花默然了许久，才喝下了第三杯，仰面长叹， 也许我不该逼你来。 姬冰雁冷冷地说， 你并没有逼我，我要是真的不愿意来，任何人也无法逼我的。 胡铁花苦笑着说， 对了，那两位姑娘呢，为什么不请他们也来喝一杯呢？ 姬冰雁说， 他们已经回去了。 啊，你何苦急着把他们赶回去？我跟楚留香的都是很知趣儿的，我们总会找个机会让你和他们道道别，是不是？ 姬冰雁淡淡地说， 现在已没有道别的时间，我们从现在起已经开始直奔大戈壁，从此以后这辆马车绝不会停歇超过两盏茶的时间，而且每天最多只停三次，我相信以我们现在的耐力已可严格地控制大小便了。 什么？难道连下车走都不行啊？ 绝对不可以。 为什么？ 我们虽不知道对方是否已经在各路布下了暗卡来侦查楚留香的行踪，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防他这一招。 但是那也不必。 不，我们若要成功，就要将每一个可能都计算进去。只因对方既然敢惹楚留香，那他就不是普通人。 那难道我们是普通人吗？ 我早已说过，这些生长在沙漠里的人已经被沙漠锻炼得比骆驼还要能忍耐，比狐狸还要精明，比狼更狠。而我们在沙漠里，却软弱的不如一只兔子。 你呀，你未免太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了吧？ 不，这只是因为我不想死在沙漠里，让秃鹰来吸我的尸身，让狼来啃我的骨头，我活得还有趣儿的很呢。 胡铁花说：“但我还是认为…… 不，我并不想知道你的意思，我只想知道你们既然要我来，是不是一切都愿意听我的呢？” 楚留香一直在听，这个时候才微笑着说：“哈哈，是啊，你能活着从沙漠里带出这许多的财富，你说的话必然有道理，有道理的话，我总是愿意接受的。”姬冰燕瞪着胡铁花说：“你呢？”胡铁花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 我只能说本不该逼你来，你既然已经来了，我还能有什么法子呢？” 姬冰燕说：“ 好。” 他忽然将酒菜都从桌上拿下来，伸手一按，那桌面竟整个翻转过来，那背面刻的是一幅详细的地图。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石驼、小潘两怪人，沙漠之中赛真金，浩荡烽烟屠林响，边陲小镇锁阳春。 姬冰雁用筷子蘸着酒，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他说：“我们本不该由这里出关的，只因为你们不认得路，所以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只有沿着这条路走。” 楚留香说：“这条是黄河吗？”“ 不错，这里正是黄河的上游，我们可以沿着河一直走到银川。我知道乍木河昔日的势力并未到过阴山以南，所以在这段路上我们不必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线索，但是却必须要防备他们的耳目。” 楚留香和胡铁花都没有打断他的话。姬冰雁接着说：“ 所以明天我们到老龙湾的时候，你就要将马寄存下来，我在那里也有伙计，你可以放心。” 楚留香忍不住说：“ 这匹马我必定要带去。”“不行。”“ 为什么？”“ 这匹马不但太招摇太惹眼，而且本是对方所有，我们带着这匹马走简直无意带着一块招牌，我们绝不能冒这个险。” 楚留香想了想不再说话了。姬冰雁接着说：“ 你要知道，现在对方不但是在暗中以逸待劳，而且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我们根本连一丝有利的条件都没有。若想得胜，只有以骑兵出其不意，所以在我们找到他的下落之前，绝不能被他们发现我们的行踪，否则他们若仗着沙漠的地利来暗袭，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楚留香默然了半晌，长叹道：“ 我想的本来没有那么多呀。”我 姬冰雁一次次地说：“你要记住， 对方正是因为知道在别的地方杀不死你，所以才要把你引诱到沙漠里去。他既要将你诱入沙漠，自然是因为他在沙漠里又把我把你杀死，这正是你平生最艰苦的一战。你怎能不多想想呢？” 楚留香苦笑着说：“ 呵呵，但是有些事也不能想得太多呀。”姬冰雁干了一杯酒说：“好，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要想，先睡一觉，纵然睡不着觉也要强迫自己睡，因为我们现在绝不能浪费半点精力。”劲大很大，三个人都睡下来了。 胡铁花手里拿着酒杯忽然笑着说：“ 无论如何，现在我们三个人总算又睡在一块了。哎呀，就像十几年前一样啊，那些甜蜜美好的老日子。” 姬冰雁冷冷地说：“那些日子也不见得有多好，那个时候我们喝的是酸酒，躺在又冷又湿的草地上，现在我们却有又软又暖的床。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摇着头说：“ 嗯，不，过去的日子那永远是美好的。嗯，你不懂，这种事你永远也不会懂，因为你既不解风情，又太现实，太势利。你呀，你只知道……”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住了嘴，因为他发现姬冰燕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黄昏，到了老龙湾，在姬冰燕的一座农庄里，楚留香等下了马，他忽然发觉自己对这匹马，那是有些依依不舍的，他不禁喃喃地苦笑。也许我的确老了，哎，所以我的心也开始变软了。 马在嘶鸣，楚留香抚摸着柔滑的马背，笑着说：“ 怎么，你也舍不得我是吗？是不是怕我这一去就永远不回来了呢？” 胡铁花却像是兴奋得很，正在那边和姬冰燕检视着骆驼和车马，每样东西他都要看一看，问一问。他现在已经知道那又聋又哑的大汉叫石驼，却想不出那一个人的皮肤怎么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现在也已经知道那赶车的小伙子叫小潘，这小潘其实早已经不是小伙子了，至少已经有30来岁，却天生着一张娃娃脸。没说话他就先笑，说完了还在笑，叫任何人都没法跟他发脾气。胡铁花越看越觉得有趣儿，忍不住说：“ 小潘啊，你今年可有35岁吗？” 小潘笑嘻嘻地说：“呵呵，凤安，您说再过一个月呀，小人就43了。” 蝴蝶花笑了：“43啊，看不出40多岁的人还叫人家叫小潘。我说你真该开心呢。” 小潘笑眯眯地说：“小人就算活到80，还是希望被人叫小潘，这可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不过也不丢人。” 胡铁花盯着他说：“姬冰燕既然把你带来，你必定有些特别的本事，有什么本事啊？露两手瞧瞧，行吗？” 小潘陪着笑脸说：“小人的本事就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一个人活到40多，那还是一点本事都没有，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您说是吗？” 胡铁花大笑：“ 啊，是啊，你能说出这些话，可见你的本事不小不小。” 日子过久了，他更发现这个小潘不但能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且还有一种特别的本事。长江南北、大河两岸、福建岭南、千贵川鄂，无论哪一种方言，他竟然都能说得流利自然，就和在那边土生土长的人那是完全一样的。无论做什么交易，你只管放心的让他去做，他就算闭着眼睛那都不会吃亏。 而那个石驼呢，虽然不能和人说话，他却和畜生能说，他似乎能用一种神秘的语言来沟通他和畜生间的思想。无论驴、马、骆驼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他全知道。他心里想要这些畜生干什么，他们居然也就能乖乖地听他的话。有时候胡铁花简直想不通这姬冰燕是用了什么法子把这两个人找来的，他实在是不能不佩服。马车果然在昼夜不停地赶着路，小潘和石驼就像是根本没睡过觉， 但是过了几天，这小潘仍然是兴高采烈，满脸笑容，石驼更是连头都没有低下过。胡铁花忍不住了，他说：“哎，吴叔，你们两个人难道就不睡觉啊？” 姬冰燕说：“ 有些人无论在做什么的事，都是可以同时睡觉的。” 啊？ 嗯，那赶车的时候还能睡觉吗？ 蚂蚁石头，赶车为什么不能睡觉呢？ 不错，赶车的时候总还是坐着的。但是那石头它不但没有坐起来，简直连站都没有站呢。难道它走着也能睡觉吗？ 正是如此。 你以为我是3岁的孩子呀？ 姬冰燕沉下了脸，不再说话了。楚留香却笑着说：“ 他这倒不是骗你，有的人的确是在走路的时候都能睡觉，只因为他的两条腿虽在走路，但是精神却已经完全松弛，和别人睡觉的时候是一样的。” 胡铁花失笑说：“哎呦， 这本事还是真不小啊。” 姬冰燕冷冷地说：“ 哼，这个本事可不是天生的，那是被磨练成的。一个人若被人用鞭子赶着，不停不息地走上一年，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要挨鞭子，那么他以后纵然赤着脚走在雪地里，也照样能睡觉。” 胡铁花动容说：“ 什么？这个石头难道就受过这样的罪吗？”“ 嗯。”“ 哎呦，那为什么别人让他不停地走，而且走了一年呢？为什么？” 姬冰燕默然了半晌，忽然说：“ 你可瞧见过拉磨的驴吗？”“ 啊，我见过。”“ 他就曾经被人当作拉磨的驴子，只不过比驴子还要惨。驴子还有休息的时候，他却脚不停步，整整拉了一年。” 胡铁花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他说：“ 啊，那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如此的残忍？他为什么如此的对待他呢？” 姬冰燕摇了摇头，又不开枪了。 胡铁花只有喝酒，他心里还是不信，一个人怎么能在走路的时候睡觉呢？ 他决心要瞧个明白。 这个车子纵然是天下最舒服的一辆，但是整天整夜的闷在里面， 那胡铁花都被闷得要发疯了。他本来就想找件事做做的，于是他就伏在车窗上，瞪大了眼睛去瞧那石头。他倒要瞧这个人走路的时候是怎么睡觉的。 石头那双灰蒙蒙的眼睛，那始终是睁着的，茫然地瞪着远方，就好像能够望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美景似的。 胡铁花这个时候时时刻刻地在留意着他。过了一天，忽然大笑：“ 呵呵，好个四公鸡呀，原来在骗我的。” 姬冰燕皱了皱眉：“什么？骗你？”“ 他连眼睛都没有闭起来，他怎么睡觉啊？”“ 他睡觉是不必闭眼的。”“ 啊，那又是为什么？”“ 因为他本就是个瞎子。”“ 瞎子？你说这个人不但又聋又哑，而且还是个瞎子？” 姬冰燕闭着嘴， 他说话那是从来不说第二遍的。 胡铁花说：“ 啊，难怪他的眼睛看得这么奇怪，但是瞎子怎么能走路啊？瞎子怎么能像他这样走路呢？我这实在是讲不通啊。” 他身旁的牲口就是他的眼睛， 那牲口要是没有牲口了呢？ 那他就设法叫一只来。 你越说越悬了，说的他简直就不是个人了，简直就像是一只野兽了。 他根本有时候就是一只野兽， 只因为他自己本希望自己是一只野兽， 他认为和野兽在一起都和比人相处容易得多。听到这儿，胡铁花默然了很久，然后说：“ 那你……那他干嘛要为你做事儿呢？” 姬冰燕的嘴又闭起来了。胡铁花已经看出他非但不愿意回答这句话，而且也不愿意再讨论这件事了。谁知过了半晌，姬冰燕居然一字一字地说：“ 那只是因为我救了他的性命。” 胡铁花又默然了许久，叹道：“ 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带这样一个又聋又哑又瞎的人，再到沙漠中去涉险呢？”姬冰燕冷冷地说：“ 只因为他在沙漠上比十个不聋不哑不瞎的人那都要有用的多。” 沙漠，终于到了沙漠。这里是沙漠边缘的一个小镇， 站在这小镇唯一的客栈门口，已可以望见那无边的大沙漠。小镇上只有三五户人家，在刺人的风沙之中度着艰辛的岁月。他们唯一的珍贵植物就是一口水井了。姬冰燕以比买酒更贵的价格买了十几大羊皮袋的清水，然后又以比买猪更便宜的价格将几匹已经露出了疲态的马卖给了小镇上的住户，却放火把那个大车给烧了。这是他的心爱之物，他不能带走就毁了它，他绝不肯将自己心爱之物留在别人的手上。 胡铁花忍不住问了：“ 我懂得你为什么把这个大车给毁了，可是我不懂为什么要卖马。你就算小气，哼，也不至于贪图这几两银子吧。” 季冰燕说：“ 要是把这几匹马带入沙漠，不出三天他们就会累死。” 胡铁花说：“那你为什么不索性放了他们？马性识途，也许他们自己能够走回家的。”“ 走不回去的。”“ 为什么？”“ 这条路上不但盗贼横行，而且中年饥饿的人太多，若将他们放走，他们不落入盗匪的手中，就难免要落入别人的肚里。”“ 那你认为这个小镇上的人就能够好好的对待他们吗？”“ 不错，这些人节俭善良，对于马匹是很爱护的，必定会将他们养得肥肥的。”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讥讽的笑容，接着说：“ 这样等他们将马卖出的时候，再能卖得好价钱，而肯花好价钱买马的人就绝不会把马买来吃了。” 胡铁花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索性把马送给他们呢？”“ 人们对自己买来的东西总会珍惜一些的，若是别人送的，就难免要瞧得清了。” 胡铁花默然了半晌，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你竟然会为几匹马设想得如此的周到。看来你有点变了。” 姬冰燕冷笑着说：“你以为这是我的主意吗？ 啊？谁的主意啊？啊？” 这句话已经用不着姬冰燕的回答了，只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瞧见了石驼那张冷漠丑陋像是用麻石雕成的脸。这张如麻石雕成的脸上此刻竟也有一些悲伤的意思，就仿佛在哀伤着好友的别离，而那几匹马的嘶叫声也微弱的如同在叹气。现在楚留香、胡铁花、姬冰燕都已经打扮得和任何一个普通的行商客旅没有什么两样的，石驼却换了猛人的装束，用一条宽大的白布绑在了头顶上，为的并不是遮住阳光，只是遮住面目。至于小潘呢，他随便穿什么，你无论把他放在哪种人的里边，他也绝不会令人觉得刺眼的。他们在将近黄昏的时候进入了沙漠，这个时候太阳虽然已经落下去了，热气从沙漠里蒸发出来，仍然热得令人恨不得把身上的衣服都脱光，但是用不了多久这热气就消失了，接着而来的那是刺骨的寒风，风刮在脸上就像是刀。胡铁花恨不得把全身都躲到驼峰的后面去，他坐在骆驼上只觉得摇摇荡荡，就像是坐在船上。楚留香、姬冰燕、小潘也坐在骆驼上，他们瞧见胡铁花坐骆驼的样子几乎忍不住笑出来。是啊，任何人坐在骆驼上那都不会好看的，只有石驼他仍然跟着骆驼在一步一步地走，走，是沙漠，是沼泽，是冷是热，对他这个人仿佛那是毫无影响。若是以前，胡铁花一定会忍不住说：“ 哎，你为什么不坐在骆驼上？” 但是现在，他用不着问了。因为他知道石驼是绝不会坐在任何的驴马或者是骆驼的背上的，因为他认为他们是朋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